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一章，登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第二十六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回到他们的包厢，密集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玻璃窗，使他们很难看清外面的景物。罗恩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抽出他那件酱紫色的礼服长袍，盖在小猪的笼子上。他的叫声太吵人了。 巴格曼都愿意告诉我们霍格沃茨发生的事情。 他在哈利身边坐了下来，闷闷不乐地说： 记得吗？就在世界杯赛上。 可是我自己的亲妈就不肯说，真不知道。 赫敏突然小声说，他用一根手指按住嘴唇，指着旁边的那个包厢。哈利和罗恩仔细一听，一个熟悉的脱腔脱调的声音从敞开的门口飘了起来。 你们知道吗？我爸爸真的考虑过要把我送到德姆斯特朗，而不是霍格沃茨。他认识那个学校的校长。哎，你们知道他对邓布利多的看法，那人太喜欢泥巴种。德姆斯特朗根本不允许那些下三滥的人入学，可是我妈妈不愿意我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。爸爸说，德姆斯特朗对黑魔法采取的态度比霍格沃茨合理的多。德姆斯特朗的学生能学习黑魔法，不像我们学什么破烂的防御术。 赫敏站起身，踮着脚走到包厢门边，把门轻轻拉上，不让马尔福的声音传进来。 这么说，他认为德姆斯特朗比较适合他喽？ 赫敏气呼呼地说： 我倒希望他去那里上学，我们就用不着忍受他了。 德姆斯特朗也是一所魔法学校吗？ 哈利问。 对。 赫敏轻蔑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 他的名声坏透了。照欧洲魔法教育评估上的说法，这所学校对黑魔法非常重视。 我好像听说过。 罗恩含混地说： 他在哪儿？哪个国家？ 不会有人知道的，不是吗？ 赫敏扬起眉毛说道： 哦，为什么呢？ 哈利问。 各个魔法学校之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，德姆斯特朗和布斯巴顿愿意把他们的校址隐蔽起来，这样就没有人能窃取他们的秘密了。 赫敏一本正经地回答： 别胡扯了。 罗恩说着笑了起来。 德姆斯特朗肯定跟霍格沃茨差不多大，你怎么能把一座大城堡隐蔽起来呢？ 可霍格沃茨就是隐蔽着的。 赫敏说，显得有些诧异。 大家都知道啊。哦，凡是读过霍格沃茨一段校史的人都应该知道。 那就只有你了。 罗恩说。 你再接着说，你怎么能把霍格沃茨这样一座大城堡隐蔽起来呢？ 他被施了魔法。 赫敏说。 麻瓜望着他，只能看见一堆破败的废墟，入口处挂着一个牌子，写着危险，不得进入，不安全。 这么说，在一个外人看来，德姆斯特朗也是一堆废墟？ 大概是吧。 赫敏耸了耸肩膀说道。 或者他被施了驱逐麻瓜咒，就像世界杯赛的体育场一样，为了不让外国巫师发现他，还可以使他变得不可标会。 这又是什么意思？ 是这样，你可以给建筑物施一个魔咒，别人就无法在地图上把它标会出来了，对吧？ 嗯，你说是就是吧。 哈利说。 不过我认为德姆斯特朗大概在北部很远的地方。 赫敏若有所思地说。 一个非常寒冷的地区，因为他们的校服还包括毛皮斗篷呢。 啊，设想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 罗恩很神往地说。 把马尔福从冰川上推下去，弄得就像一次意外事故。嗯，这大概不会很难。真遗憾，他妈妈这么舍不得他。 火车不停地往北行驶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。天空一片漆黑，车窗上蒙着水汽，所以大白天也点起了灯笼。嘎啦嘎啦，供应午饭的小推车顺着过道推过来了。哈利买了一大摞干锅型蛋糕，让大家一起分享。下午，他们的几位朋友过来看望他们，有西莫·斐尼甘、迪安·托马斯，还有纳威·隆巴顿。这是一个圆圆脸的男孩，记性差得要命， 是他那令人敬畏的巫师奶奶把他拉扯大的。西莫还带着他的爱尔兰徽章，他的一些魔力似乎在慢慢消退，他仍然在尖叫。 哎，马拉特，马拉！ 但是声音有气无力，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赫敏对他们没完没了的谈论魁地奇感到厌倦了，就又开始埋头阅读标准咒语四级，并试着学习一种召唤咒。大家兴奋地回顾世界杯赛时，纳威在一旁眼巴巴地听着。 奶奶不想去， 他可怜巴巴地说， 不肯买票。听起来真够刺激的。 没错， 罗恩说， 你看看这个，纳威。 他在行李架上的箱子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抽出那个维克多尔克鲁姆的小塑像。 哇，太棒了。 当罗恩把克鲁姆放在纳威胖乎乎的手掌上时，纳威羡慕地说， 我们在上面看见他了，离得很近。 罗恩说， 我们坐在顶层包厢。 你这辈子也就这一次了，维斯莱。 德拉科马尔福出现在门口，身后站着克拉布和高尔，他们是马尔福的两个死党，块头大得吓人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这个夏天他们俩似乎又长高了至少一英尺，显然他们通过包厢的门偷听了刚才的谈话。迪安和西莫没有把门关严。 我们好像并没有邀请你们进来，马尔福。 哈利冷冷地说。 维斯莱，那是什么？ 马尔福指着小猪的笼子问道。罗恩的礼服长袍的一只袖子从笼子上挂下来，随着火车的运行摇摆不停，袖口上仿佛发了霉的花边，非常显眼。罗恩想把长袍藏起来，可是马尔福的动作比他快，一把抓住袖子使劲一拉。 看看这个， 马尔福开心极了，把罗恩的长袍举起来给克拉布和高尔看。 维斯莱，难道你想穿这样的衣服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左右还是蛮时髦的。 试试去吧，马尔福。 罗恩说，他脸涨得跟礼服长袍一个颜色，一把从马尔福手中夺过长袍。马尔福发出一串高声的嘲笑，克拉布和高尔也跟着傻笑起来，声音粗野刺耳。 怎么，你也想参加，维斯莱？你也想试试身手，给你的家庭增添一份光荣？你知道这事儿跟钱也有关系呢。如果你赢了，就有钱买几件体面的长袍了。 你在胡扯些什么？ 罗恩气恼地问。 你想参加吗？ 马尔福又说了一遍。 我猜你会的，伯特。你从不错过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，是不是？ 要么解释一下你的话，要么就走开，马尔福。 赫敏把目光从标准咒语四级上抬起，不耐烦地说道，一丝喜悦的微笑掠过马尔福苍白的脸。 莫非你不知道？ 他高兴地说， 你爸爸和你哥哥都在魔法部工作，你居然会不知道？我的天哪，我爸爸好久以前就告诉我了，是听康奈利弗吉说的。反正我爸爸接触的都是魔法部的高层人物。大概你爸爸的级别太低了，没有权利知道，维斯莱。对，是这样，他们大概从不在他面前谈论重要的话题。 马尔福又放声大笑起来，一边对克拉布和高尔做了个手势，三个人一起消失了。罗恩站起来，狠狠地把包厢门关上，他用的力气太大了，门上的玻璃被撞碎了。 罗恩， 赫敏责备道，他抽出自己的魔杖，低声念了一句， 恢复如初。 那些碎玻璃片就自动拼成一块完整的玻璃，重新回到了门框上。 真倒霉，这好像他什么都知道，我们全蒙在鼓里。 罗恩气愤地吼了起来， 我爸爸接触的都是魔法部的高层人物， 我爸爸随时都能提升，他只是喜欢现在这个位置。 当然是这样， 赫敏轻声说， 别让马尔福影响你的情绪，罗恩。 他影响我的情绪？才不会呢。 罗恩说着拿起剩下的一块干枯型蛋糕，一把捏成了泥浆。在接下来的旅程中，罗恩的情绪一直不好，当他们换上校袍时，他沉默不语。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终于放慢速度停靠在漆黑的霍格莫德车站时，他仍然阴沉着脸。车门打开了，空中传来隆隆的雷声。赫敏用斗篷兜住克鲁克山，罗恩仍旧把他的礼服长袍罩在小猪的笼子上。他们下了火车，在倾盆大雨中低着头眯着眼，雨下得又急又猛，就好像一桶桶冰冷的水不断浇在他们头上。 你好，海哥！ 哈利看见站台那头一个巨大的身影，大声喊道： 你好，哈利！ 海哥粗声大气地回答，挥了挥手： 如果我们没被淹死的话，就在宴会上见吧！ 按照惯例，一年级新生由海格从湖上摆渡过去，进入霍格沃茨城堡。 啊、哦，我可不会高兴在这样的天气摆渡过湖。 赫敏浑身颤抖，激动地说。这时，他们随着人流一点点地挪动脚步，走过漆黑的站台。车站外面，100辆没有马拉的马车在等候着他们。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纳威赶紧爬上其中一辆，这才感到松了口气。门砰的一声关上，片刻之后，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，长长的马车队顺着通往霍格沃茨城堡的小道陆路出发了，一路噼里啪啦地溅起水花。